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煲王，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鲩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我买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我饮咗少少，哇！ Yummy yummy yum， 你一隻歌聽到心痕痕，扭扭條腰即是真痕痕，隨之拍攬肉分上音樂俾人人，我攞有發明扭幾扭下幾運動，大家開心唔使擔心，遲下殺到自冧。笑口人人人，今晚人人人人 笑口人人人。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即系我哋都要讲下呢个港岛区啦，系咪？ 我发觉原来我哋讲得最多港岛区， 因为我哋关心欧轩啊嘛。 唔系，但系根据阿昌另外一个渠道嘅讲法，就系话自由党嘅民调显示咧，欧轩其实大幅度抛离阿陈家沛，我哋唔应该惊佢，而系要惊姚松炎。惊姚松炎嘅原因只有一个，就系佢用朱凯迪嘅方法就 算。你话阿昌啊？ 狗西系啊，会死人。 嗱，你讲到明阿昌先啦，系嘛？即系等啲网友自己去interpret 啦，咁样样。咁啊，真系嗱，呢个 我有少少 discount 咯， 系嘛 ？OK。系啦，即系你讲紧重点啦，咁啊就 ，OK， 好啦，咁但系就当然啦，我哋之前讲欧轩嗰个情况咧，其实就我谂点讲咧，欧轩似乎就我谂佢哋即系可能听到未必系好中意啦，系咪？即系或者咁讲，相对于其他网媒嚟讲，或者系支持民主派嘅网媒嚟讲，其实我哋又即系相对啲负面啲啊，我哋讲得到， 苛刻啲， 苛刻啲啊。咁但係 要求高啲， 要求高啲咁樣。咁但係就我覺得個情況呢就好簡單啦。因為我呢個禮拜土伯你冇去到啦，咁禮拜日呢即係佢有個嗰、那個禮拜六係咪禮拜六個最細大 會。禮拜六啊。 禮拜六禮拜日都搞最細大會。咁當然我諗佢阿歐軒都係即係可能係佢人生最光芒嘅即係嗰兩日嚟㗎啦，因為其實咁多人撐佢係咪？咁啊，禮拜六咧就好多民主派嘅唔同嘅光譜出嚟撐佢啦。咁就喺呢一個，我唔明點解佢揀呢一個，即係佢係揀呢一個愛丁堡廣場啊嘛。咁點解揀愛丁堡廣場啦？呢、這個我自己去即係揣測啦，係咪？嗱，正正就係、是、嗱，我覺得真係好大鑊，好大鑊揀愛丁堡廣場，正正係因為咧，大家仲有一個記憶就係、是、舊年阿薯片都喺愛丁堡廣場搞個集會。即係而尤其係仲即係你成個選舉嗰個工程係重置操盤咧，呢、這個大家都知啦，係咪？係咪因為即係我會有個疑問啦？係咪因為大家都想去？因為其實舊年阿胡蘇喺嗰度搞嗰個集會嘅時候，佢就話重新定義嗰個地方啊嘛，係咪？即係龍和道後面啊嘛。咁呢一句咧就係咧著咗呢啲咁樣阿黃之峰佢哋啦，佢就係正正就係想。就要重新定義咗佢重新定義嘅一個龍和道，咁所以涉偏偏咧就一定要喺嗰度搞， 係咪咁嘅原因啊？ 我去詮釋咧，因為其實 你嘅詮釋， 因為黃之峰佢哋咧，其實佢哋真係喺 Facebook 嗰度講過，我唔俾你重新定義嚇。即係嗰陣時佢係好嬲㗎嘛，佢係即係寫曬呢啲咁嘅 post 㗎嘛。咁可能正正就係因為有個咁樣嘅情意結，所以先揀翻去嗰度啦。呢、這個我估計啦。咁但係正正就係、是。揀咗去嗰度，啲人咧就喂争咁远，相形见绝、哦， 咁唔同个选举气氛都唔同。嗰阵时候即系薯片成个 campaign 咧系好 perfect 嘅，我哋攞翻啲记忆，系、咪？即系连我即系都心动嘅时候，宁愿揀一个即系能够喺呢一个 moment 去对抗老共嘅人，咁你諗下佢個 campaign 幾 emotional，